大家好，我是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好啦，又翻嚟啊！今日嘅加长版啊，冇做咗两集之后，咁啊，送多一节咧，又难得我一位咁好嘅嘉宾喺度啦。陶君衡，咁啊，未同陶君衡讲嘢之前咧，亦都讲翻，记住大家记住要听呢个炮打司令部啊，咁啊，一个。 O K 啊，呢个 好捻无厘头嘅节目嚟嘅。 O K 啊， 唔系，我就系想啱呢个世代嘅人， 啱啊呢个世， 啱呢个世代人，啱嘅啱嘅，因为即系爆先，即系冇人救啊索罗 B 啊。但系一样嘢咯，即系我想同索罗 B 讲嘅，即系好深情讲嘅句说话啦。即系我觉得就系、是、我哋呢班人围内咧，其实咧喺佢成日好关注嗰几件事嘅嗰几件事里边咧，其实我哋呢几个人都，我哋嗰几个咧都冇乜嘢嘅。你话嗱，就算我身边，我成日同阿我有搵阿土倾偈，有阿四廿二又比较见得多啲。佢阿四廿二同阿土冇倾偈咧。喂，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我呢班人里边，其实我哋有经历过啲嘢嘅。 嗯， 你笑鸠四十二嘅时候，四廿二都有曾经有。攞個人出嚟去做過一啲嘢，得唔得？你笑鳩佢冇問題，但係唔好攞啲唔係事實嘅嘢攞嚟喺度搞事搞非囉。你好想自己嗰個節目好多人聽呢，唔緊要㗎，我哋幫你手宣傳下多啲都冇問題，但係真係唔好攞啲無厘頭嘅指控呢嚟加諸喺人哋身上囉。你上一次嗰個呢，大佬，我覺得係好嚴重嘅指控嚟。 話時話喎，佢講四十二啲嘢大部分都中㗎喎。 我唔知點解。其實嗱，你要講 其他 四十二。 咪其他嗰啲呢，我就即係 no comment 呢，我唔知你發生咩事係咪，但係佢講四十二嗰啲嘢呢又幾準下㗎。 係咪呀？ 係呀。不過算啦，嗱，我 其實你同四十二仲有冇見嚟㗎？ 冇，佢搵個人approach 過我好多次，即係包括選前選後，但我I have no interest on him。 嗯嗯嗯， 即系我真系对呢个人冇兴趣咯。 嗯，吓， 即系我唯一即系做咗几十年人咧嘅反省就系、是，即系要大眼识人嘅、嗯，我觉得要吓、 嗯。 即系以前就是、因为我啲有啲鬼仔性格嘛，鬼佬性格，就其实鬼佬同我做生意啱嘅、 嗯。 喂，你杰斯讲一句，喂，我仲喺度估你咩？ 系， 我点知道你背后有咩谂紧？你讲话呢句我就信咯，我费事喺度嘥时间啦。喂，但系呢个系我人生嘅缺陷嚟嘅。 嗯。 你話俾我聽嘅嘢，我真係會信嘅。 嗯， 係嘛？即係你頭先你播一段嘢，唯一我覺得係值得評論嘅就係、是，我叫佢留低喺社民連， 嗯， 係 SMS 為證， 嗯， 因為佢 send 個 message 俾我， 嗯， 話俾我聽，佢要退啦。我喂大佬，諗清楚喎、啊，我淨係好言相勸咁同佢講， 嗯， 最衰我轉到 iPhone 5。 嗯， 如果唔係咧，我鋪上網都得。 其實嗰陣時我， 不過我又唔會咁屎忽鬼嘅。 其實我哋嗰陣時成堆人，包括四廿二，我哋都有諗過退噶。 係， 我記得我都有問過你啊。 係， 你就同我講就係話，亦都係差唔多嘅，又係話睇定啲啦，遲啲先啦。我哋嗱，我諗我哋嗰陣時大部分大家想退嗰個感覺就係、是、都有啲感覺就係、是、喂搞乜撚嘢咧喺度，即係我哋又唔明點解啊。教主同你嗰啲搞你啦，咁我哋又覺得，我已經覺得，喂，好似已經 唔對路啊， 咗啦，係啊，咁我都有講過，我都有準備係諗住退嘅，其實唔係淨係四廿二一個嘅、 嗯， 而我哋問，我諗我哋好多人問阿土嘅意見，阿土都係話俾我哋聽，即係唔好住啦，即係睇下點先啦，等等， 盡量可以 係啊， 盡量可以磨合嘅咪磨合咯， 嗯， 真係去到最後嘅關頭不能夠即係 係啊，咁到最後就阿鬱敏自己退咗先啫嘛，係啊，咁我哋就仲安心嗰類咪繼續留喺度咯，即係咁樣。 呢個 plot 嚟嘅大佬，呢個成個計謀嚟噶嘛， 係啊， 你睇翻今日人民力量嘅結果咪同即係社民係重複緊， 嗯，係咪？ 不斷喺度 不斷細胞分裂， 係啊，啲政即共產黨政治內鬥咁樣一啲咁嘅嘢咯。咁同埋就係、即你而家叫做，其實我都想問翻就係話從政咧，即係譬如話跟住落去，譬如話下一次嘅四年啦，你上次都講過就係話可能都會選啊，或者達99% 可能就唔選啦。其實即係。有冇啲咩情義結咧？即係從政 咁樣，我冇乜情義結， 冇乜情義結 講。 先咁樣先問你啊！ 我真係對我嚟講係一種解脱嚟嘅。 解脱你係咪講得咁撚容易先？譬如話見到啲社會不公平嘅事， 咁可以用其他方法嘅啫，唔一定係從政嘅方法啫。 即係抗爭可以繼續， 係啊。 但係譬如話，即係參選就可能要諗過。會唔會可以咁樣？可以咁講？ 喂，參選係一個好人生最痛苦嘅過程嚟嘅。 嗯。 你唔好講係錢嘅問題啦， 嗯， 你賣人情呢， 嗯， 喂，我好多人情要賣㗎喎，大佬係咪， 係 即係就算我12年嘅時候我都出盡發寶㗎啦，係咪， 嗯， 即係網上又叫啲兄弟幫手吹呀，雖然有好多都我冇份叫嘅， 係 你過去即係我哋啲同窗即係幫手籌款啊嗰啲咁嘅嘢，係嘛？你都欠啲大佬即係啲人情啊，例如我要 through Martin 去即係籌款啊。喂，咁嗰啲都係人情嚟㗎嘛？ 係啊， 即 係同埋有心力交税。 以我嘅性格就係其實我唔係好想賣啲人情。 嗯， 即係我幫你，即係講得好聽啲嘅話就係我幫你就覺得，唉冇所謂啦。但係我揾人幫嘅時候咧，我就覺得硬係覺得。即係嗰樣嘢係唔係 好似爭咗人情咁樣？ 係啊， 嗯， 呢樣嘢我覺得反而係對我係最痛苦咯。 嗯， 哇，大佬你幾辛苦啊？再加上就係你朝頭早幾點鐘起身啊？6點起身，你知我咧眼瞓嘅，大佬晏晝 嗰啲等你自己講啦，我好少講你是非嘅嗰啲。 係嘛？晏晝又要即係出動，咁跟住夜晚黑， 夜晚去飲下酒，又去玩下。 唔係選舉牌我唔飲嘅， 係 選舉牌，因為你頭腦清醒咪要。 係， 咁你其實呢個係一個好人生最痛苦嘅經歷。 嗯。 即係點解唔可以好似一般人咁，喂 9-to-5 咪算咯？ 係， 喂點解要咁做啫？ 家庭生活有冇美滿咗啊？即係而家， 都 more or less 嘅， 係 結咗婚20幾年啊！ 係， 雖然最近有人唱話咩，你哋係咪離婚啊咁樣？ 嚇， 係啊，好鬼好笑噶，屌， 係嘛？ 係啊， 不係喎。 你讲咩先？咩系先？ 唔系，我成日觉得孔令如会撇你咯，真系好笑，真系。嗱，边个传啊？有人传嗰啲嘢 咩？系啊，好好笑。 哦，真系吓，呢个真系几过瘾。 Anyway， 真系冇所谓啦。系你中意讲乜？喂，而家陶君行，你中意讲乜？我都冇所谓。 嗯，但系你 believe 嗰套即系，其实你 believe 一套咩嘅理念咧？即係除咗參選就俾嗰啲咩節目俾3分鐘你講嘅啫，即係但係其實你一直你自己嗰、那個， 喂， 你對呢個社會， 黃老邪唯一對我哋社民連最大嘅貢獻咧，唔係佢一套論述， 嗯， 佢幫我哋嗰套論述或者過去我哋嘅行動咧嚟做總結，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喂，這個就係我哋。或者長毛， 嗯， 我哋咁 conclusion 嚟嘅呢八個字 嚟嘅，以前咧就覺得哇，你包仔亂搞一通，係嘛，係咁係有衝唔係有衝，喂，咁但係佢嚟一個總結就係叫沒有抗爭哪有改變呢句8字口號咧，其實係好應景嘅。 係， 我 believe 就係你要係透過建制裏面外面嘅抗爭，去推動建制裏面嘅改革啊嘛。 嗯， 呢個就係當年我同民主黨咬得好緊要嘅所謂建制外嗰個嘅重要性。 係， 我記得當年咧就亦都係啲人幫我點題嘅，就係嗰陣時候劉世良啊， 係， 佢就話呢一個嘅議會嘅工作係應該服應於群眾運動嘛。 嗯，記得，我記得， 記唔記得？ 我記得， 我好多次啦，佢幫我點。 呢個其實係嗰個係咩年代嚟㗎？ 嗰個係98、99年咁上下啦。 其實係 少壯派。 係啊，其實少壯派嗰係佢一個大議題， 因為我哋相信 拗咗好多年嘅。 其實就係公民政府一套理念。 即係成日叫班大佬唔好撚入撚咗個議會度，你就喺度。屌你咪安於現狀， 冇錯。 大佬啊，即係外面嘅抗爭其實係好緊要嘅。 因為你香港獨特嘅環境，因為你香港係一個即係基本上一個專制獨裁嘅政府。 係。 不過就係表面上係比較開。 係啊，你就算攞好多議席，你亦都執唔到政嘅。 冇錯。 係。 咁所以咧，你嗰個群眾運動，你點去組織同埋動員群眾？你點可以令到啲人有 empowerment 係重要㗎嘛？ 嗯。 點解話所有人都係英雄？就係我哋即使唔見咗長毛，唔見咗一啲即係領導人嘅時候。你哋都一樣可以，即係自己係會即係起身走出嚟為自己嘅權益去爭取啊嘛。 嗯， 喂，呢個就係所謂沒有抗爭，乃有改變嗰個理念啊嘛，係咪？喂，此其二就係、是，即係你真係所謂嘅左派，我記得傑斯問過我噶，我喺度俾張社民連嘅 方 物傑斯填嘅， 哇！ 喂，屌我係咪左派嚟噶咁樣？ 喂，我真係填落啊！屌你，我真係左派嚟噶嘛？ 我哋所謂左派嘅理念，其實就係所謂嘅激進嘅政策路線嘅。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第一點，即係梁安琪嗰陣時同我拗嗰句咧，就係、你咩左派咁樣係咪？左派嘅理念其實喺政策上邊咧，基本上就是政府係好多介入嘅。你政府係有好多嘅主要嘅產業係由政府擁有嘅嘛？ 係 就唔係釋放出去市場嘅嘛？因為我哋相信市場會失效嘅嘛。咁所以變咗濟弱扶傾，義無反顧，呢、這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理念之一。即係我就唔係好似某君咁。即系阿边个啊？ 边个先？ 边个先？ 好多某军啊！ 阿达哥， 达哥黄仁达 ，OK。 即系人哋问佢啊嘛， 系 税制点样需要加咁样，佢唔好啊，影响营商环境。喂，大佬你点样分析？即系你点样分析香港嗰个嘅税制？佢肯定唔识啦，即系都费事讲啦，系咪？喂，香港其实系最即系今日逃税免税天堂嚟啦， 系啊，啱啊，啱啊，啱啊。 意思你同我做生意都知啦， 系啊， 日日都系做紧呢啲嘢啦， 系啊。 咩叫 offshore claim 啊？ 系啊， 系嘛？就系你嗰啲。工作係 outside Hong Kong 就唔使交税噶啦嘛，已經。即使你註冊間公司喺香港都好，係咪？喂，你如果香港成個貧富懸殊嘅問題，你成個財富再分配嘅問題，其實就係源自於税制。 同埋成日我哋有個錯覺噶嘛，我哋成日話，我哋成日咩咁啊？李嘉誠幫我哋交，唔係李嘉誠交曬税噶嘛？佢孭成個香港啊！屌佢老母啦！屌你老母，大佬我哋日日一落街就幫佢交税啦！屌你，但我哋從來個政府唔撚去檢討噶嘛，一日淨係到黑就話，喂我哋呢係低税制，乜嘢咩嘢購物天堂咁撚樣。 咁所以你其實如果喺公共政策上邊，房屋你係咪我問好幾個簡單嘅 point 啫？是不是应该公屋为主导先？是不是大家应该继续这样炒楼法先？你比个私人市场。第二，喂，医疗生老病死都好，即是不是应该免费医疗制度先？香港不是好得，香港不是没有钱，为什么还要我们说有买保险又搞这样搞 那样？是啊，好贵的。 喂，你是不是应该有全民退休保障的制度，令到即是老人家不会执纸皮啊？大佬在老的时候，喂，大家都鱼皮啦。虽然可能他的能力在个市场竞争能力 是差过我和杰斯，或者差过阿迪，那都不是这样对人家的，是吧，大佬？你的社会福利制度是不是应该有失业会有保险啊？是不是万一你的生意突然间 系啊， 系 啊， 咁点啊？ 系啊，我成日我都系同我啲同事讲噶，即系嗰啲亲友，即系亲友派嗰啲，我都话：喂，你成日好不似人类攞综援啊，之如此类啊！喂，我话其实所有保障低下阶层嘅制度，其实有一日 touch wood 可能系保障到你自己噶。 唔系，同埋香港嗰啲中产阶级都明白。 你今日唔需要，唔系我后屘嗱，我记得我就系嗰阵时你头先讲翻 back 翻，你话你又问我自己，我问过你，我系咪一个左派？但后屘我自己 find 一个答案俾自己咯，我就觉得我做一个有良知嘅中产咯。 唔系香港嘅中产阶级亦都一样系好无良嘅。 系啊， 就系当日如果唔系港英喺70年代即系麦理浩个即系所谓嘅福利政策咧，你有捻有今日咩？ 你九年免费教育啊， 九年免费教育啊，跟住你不断即系兴建公屋 啊。 喂，兴建公屋其实一个功能，其实一个政治功能嚟噶。 系啊， 因为点解咧？你阿爸 系啊 ，set 到咗。家庭問題嚟嘅，大佬。 因為點解咧？你交好低嘅租金， 係啊， 令到你阿爸第一唔會對社會好不滿，第二可以養活你。 係啦， 係咪？你有個醫好嘅醫療制度，就話唔好似預殘片，我哋僆仔嗰陣時咪睇嘅。 係啊， 周圍喺度籌款，睇醫生唔通？ 問阿張活遊就揾阿边个啊？阿凡哥借钱咯，睇医生咯，系啊，一睇医生就要筹期噶啦嘛， 系咪？周围借钱， 我哋个年代已经有一轮筹啦，系咪先？有街政轮啦，呢样嗰样，即系个 socialism 嚟噶嘛？呢个系， 同埋即系社会个 stereotype 太犀利啦。即系老实讲，有头发边会肯做邋痢啊？真系攞综援嘅，你睇翻啲数据啦，八九成去咗啲老人家度，就系因为你以前。港英嘅年代開始係冇一個好嘅退休保障制度，先至令到啲人老咗嘅時候真係剩翻就算退休金，啲老人家去到65歲，都係十幾個，搣得幾多年啊，大哥？你話我哋大使更大鑊添，可能半年都使咗10多萬去啦，係咪？何況啲老人家？喂，咁你唔係香港需要重新去諗呢個問題咩？ 但你講緊嗰度其實同而家我哋成香港人講嗰個價值觀，呢度係一個資本主義社會啊嘛。 係有衝突。 你講緊嘅係 有衝突。 有衝突㗎，你都成有衝突。 完全有衝突。 係啊，即係你講緊嗰個直情一套 福利國家模式， 福利社會咯， 由搖籃到墳墓。 係。 不過我自己因為我僆仔嘅時候咧就， 但係咁樣會拖冧個政府㗎喎，會唔會咧？ 讀過 John Rawls 嘅， 係。 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咧，即係如果 John Rawls 一個好重要嘅重點就係話，當大家都唔知自己佢出身係點樣，或者日後係點樣嘅時候咧，你問除咗第一個條件有啲好基本嘅人人平等之外咧，第二樣嘢就係話我哋會選擇咧係照顧啲弱勢人。 嗯， 我唔知道我出身原來係喺彩虹村嘅家庭。 係 ，OK， 咁可能我係李嘉誠嘅屋企咧，即係可能係李澤楷、李澤鉅咧。咁講完，我梗係覺得，誒、哎，使乜理嗰班契弟啊咁樣。 嗯。 但係如果你翻翻轉頭，就係、是、話我可能喺個寮屋區裏面出生嘅人。 嗯。 咁你嘅政府係咪需要照顧呢啲弱勢？ 係啊， 你其實應該係更加，所以我哋嘅叫 positive discrimination，對呢啲人俾更加多嘅資助。 嗯， 因為你出生喺寮屋區，因為你想靜啲嘅地方讀書都冇，你老豆同你講一套語言，同阿媽講一套語言，同學校嗰套語言係唔同噶嘛。 嗯， 喂，我梗係讀書叻過你啦，我喺中產階級。 係啊， 係咪？我同你嘅細路就一定會係叻過。 嗯， 喺基層市民啦， 係 咪？因為我屋企已經係灌輸緊呢一套嘢啦嘛，我哋已經係即係大家睇緊新聞嘅時候，同啲僆仔會研究噶嘛， 所以就更加要需要幫下邊嗰啲人咯。 更加需要幫啲人，咁你先會有真正嘅平等嘅機會啊嘛。 喂， 我點知我唔係李嘉誠嘅仔啊？我點知我唔係傑斯嘅女啊？ 嗯， 係咪先？咁你唔照顧嗰啲人，咁嗰啲人係永遠都冇機會出頭。 係。 咁而家你香港嘅問題就係咁樣啦，大家睇唔到希望。 冇錯。 大家睇唔到希望就大家。會覺得好不滿 就走出嚟啦。 以前都好啲，因為我有窮親戚啊嘛。 嗯， 而家啲本土撚咪就係咁樣咯。以前我哋對嗰啲人冇感覺嘅，或者我哋覺得都應該同情佢嘅，就係因為我哋每三個月我老豆就要寄藥翻去嘅。 嗯， 唉，喺香港都好啦。 嗯， 屌 大中華撚啊，嗰啲叫做 我知我都有份啊，我同你都有份啊，有冇份啊？ 梗係有啦。喂，我阿爸咪係咁咯，揾300蚊人工，每個月有100蚊係要寄翻去。 咁但係我哋覺得好 happy 啊嘛。 係啊， 你老豆起碼都會覺得。即係，唉，我留喺香港係好掂嘅咁樣。 嗯。 喂，大佬，而家香港唔係我同情佢哋嘅。 嗯。 而家香港係好大鑊，大家睇唔到希望。讀完大學，即係根本就係、是，即係好慘嘅。 嗯。 睇唔到自己嘅未來。 嗯。 咁你嗰種即係本土嗰套意識形態，即係所謂嘅民粹嘅主義，咪抬頭咯。 係係。所以嗰套就有市場咯。 即係例如你好似范國威嗰陣時，其實我係間接批評緊佢啫嘛。我話喂，人哋喺佐丹奴，咁你多客。是大陸人的咪改簡體字咯，你又批評乜嘢啊，大佬？你多日本人嘅咪寫日本字咯。 係啊， 我其實我都係幼有底嘅，老實講。 屌你！我啱啱喺巴黎鐵塔翻嚟 啊！ 巴黎鐵塔有八種語言嘅， 係 係啊，包括簡體字噶， 仲係八簡體字可能係最顯眼添啊！ 又唔見人去屌，係啊，其實唔係，其實香港啲本土撚咧係好應該走去巴黎啊，走去巴黎或者倫敦咧考察一下嘅，睇下人哋點樣同啲強國人相處，人哋冇人哋嗰怨氣冇咁撚大喎。 唔係強國人係 嗰度啲強國人多我哋幾多我哋呢度幾十倍啊！ 唔係強國人係 廢煩，但係你都要俾唔係好似唔係咁講啫。 seven eleven 你都俾個空，俾個空間佢進化，屌你係咪先？ 唔係即係例如頭先我喺小弟喺澳門。即係尋日去唔同阿吳國章開會翻嚟香港嘅時候，哇！又要同佢鬥攝， 係啊， 係嘛？咁當然啦，即係作為即係typical 嘅 Hong Kong boy， 我梗係攝贏你啦，大佬係嘛？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你都即係傑斯你講啦，你俾機會佢進化下啦，見識下世界啦。 因為我哋以前其實唔係呢個，我諗係經歷咯。即係你有陣時係咪我同你嗰個長大差唔多年代？喂，我諗我哋都受過鬼佬嘅歧視啊！即係當年英殖社會 啱啊。 咁但係眼中嘅就係、是、喂英國人都喂每一個國家都有啲撲街有啲冚家產啊有啲好人嘅、但係我哋都見證過喂我哋受過英國人歧視我哋亦都但係亦都有啲英國人係真係扶持過我哋嘅喎即係當我哋乜都唔識去幫助我哋喎喺個教育啊喺個醫療啊 好簡單道理啫嘛 道業石恩啊 喂你又點樣講你又喇沙會我又喇沙會 係咯 我僆仔嘅時候嗰啲收視， 愛 爾蘭又好，即係呢個意大利又好，嚟到香港， 係 嘛？喂，咁佢夠覺得佢呢啲係叫咩啊？ 係咯， 我僆仔讀嘅時候叫 white white man burden 啊， 嗯， 即係白人對即係呢啲落後民族嘅呢個責任， 嗯， 喂，我就覺得好 annoying 咯， 係啊， 你諗下我中一嘅時候，除咗中史同中文， 嗯， 係講廣東話， 全英文， 啊，其實嗰時候我好抗拒嘅，你唔知啊， 哦，你有㗎。 我梗係有啦，搞錯啊，大佬， 係 OK， 咩史係英文，係咪， 啊， 你 history 係英文 ，Bible 都係英文， 係， 喂，講下廣東話得唔得㗎？係咪，嗯，喂，你覺得咁係好 high 咩？ 嗯， 喂，都係一種語言嚟啫， 嗯， 英文好 high 啊， 嗯， 係咪， 嗯， 喂，但問翻嗱 ，OK， 但問翻你兩個啦， 係 呢一刻究竟邊個嘅錯搞到咁？ 共產黨。 因為好老實講句，嗱，你講， 所以我成日喺度講， 你一講呢個問題咧，我啲著著地個原因咩就係，喂，大佬，我係經歷過回歸前， 嗯， 即係你話 OK 九六之前，喂，我明白嗰陣時 九七， 即係你當九七係爆煲位啦，九六前係幾好景 ，OK 有幾咁好景清楚嘅，九七 OK 起完青馬大橋之後就係最後一下煙花嘅。落到嚟都由我讀中學開始行嘅路， 未諗好過， 根本係一路緊保險緊，而嗰邊都差㗎喎。 但係你可以反制度、反執政者，你唔應該反人民，人民都係受害者嚟㗎嘛，大佬， 嗯。 即係你對嗰啲所謂即係我括弧啦蝗蟲嘅人嚟到你香港，係咪需要咁樣對人？ 唔係，我知啊，但個問題係話。你哋 嗱，老實講，只係泄憤， 嗰個泄憤嚟嘅， 泄憤嚟嘅。即係你講啲例子，完全係違反科學嘅。你影一兩條僆仔僆妹喺度屙屎屙尿，代表啲乜春嘢啊？ 嗱，你而家咪明點解郭君能選親都輸咯？嗱，因為你喺呢個議題上邊咧，黃楊達就會帶你去泄憤嘅。OK， 但係陶君衡就你講啦，埋呢啲咁嘢，完全係唔撚啱聽嘅，戇鳩啊！你叫我同情嗰個強國人，咁你咪輸撚硬咯？ 唔係你呢個係違反社會科學㗎嘛？ 我但係，但你有冇嗱 ？OK， 好簡單，我一百條友嚟到香港，係咪真係一條即係所謂蝗蟲屙督尿咁？你影張相就代表可以你泄咗粉，代表佢解決 咗。唔係你好難要我去接受蝗蟲㗎，即係 乜咁鬼佬咧？ 唔係咁 鬼婆咧？ 喂，咁我老豆老母同你老豆老母都係蝗蟲啊！我先大撚鑊啊！我唔知你老豆老母。 唔係我爺係 老母係蝗蟲嚟㗎，如果係咁樣， 我爺係 冇撚辦法接受大佬。 我係啊，其實我串緊嗰班。阿哥嘅講法就話：我老豆都喺廣華醫院出世嘅，1937年。 哦，你好啲咁就。 喂，大佬，我先係 typical Hong Kong boy 啊！咁你係本土啦。 我阿爺先至係唔係基於政治嘅理由，係基於經濟嘅理由走落嚟香港嘅啫嘛。 係。 係咪？喂，你講乜春啊，大佬？即係如果我喺度係咁，好似阿教主咪成日自己喺度吹捧自己。 係啊。 喂，我喺度 sell 嘅時候，喂，我唔係 typical Hong Kong boy。 嗯。 係咪？我喇沙仔嚟喎，读13年嘅喎，大专毕业嘅学联秘书长嚟嘅， 我知啊， 大佬， 呢个就系个 generation gap 啦。我哋嗰时啱开始听教主嗰时，教主教我哋做中国人嘅，你知？所以嗰下先拗捻 晒。喂，我好实讲，我同阿杰斯嗰啲咁嘅出身同埋背景，更加唔似中国人啦。 嗯， 你记唔记得？我记得，我自己记得啊。 嗯， 你叫我描述嘅时候，我话我系 Hong Kong Chinese。顶晒笼咁讲㗎咋。 我今时今日啊 仲係 Hong Kong。 去到外国啲人。 Hong Kong people!Hong Kong! 我都话你跟住你试过个鬼佬问我佢咁咪即係 Chinese 我 ,No!No!No! I'm a Hong Kong! No fucking Chinese!Hong Kong East 咁样 我哋。好撚严重㗎我哋啲情我哋又更加本土。但你嗰个问题系喂即係你个问题你想问咩啫其实。 唔系个问题佢讲咗出嚟个 generation gap 就系话喂你冇可能叫我哋同情佢哋㗎喎。 Okay。 个原因系喂，你有冇谂过我哋而家经历紧嘅嘢系差唔多？ 嗯， 我觉得系比 唔系，但系佢俾个答案你啦。呢个系回归之后，共产党要负责任咯，或者我哋个政府要负责任咯，因为佢唔做嘢啊嘛。其实嗰个我谂过个社会嘅分化， 唔系你回归之后 责任喺个政府 度。喂，回归之后，其实你将嗰个政治制度咧系功能组别结构化。即係所謂論述就係咁講啦，就係你以前港英嘅年代咧，依然咧會有英資、華資或者外資，即係佢有搞微妙嘅平衡。 係， 你唔會係俾四大地產商係壟斷曬我哋所有嘢㗎。 係啊，係啊。 咁令到我哋完全睇唔到未來啊，睇唔到出路啊。 嗯。 喂，佢呢一種嘅所謂女大陸講嘅躁動不安係其實係有緣故嘅。回歸之後，因為阿爺要穩住香港，所以咧就益曬嗰啲大媽撒。 嗯 ，That's why 我哋已經係完全冇曬機會。 嗯， 喂，同樣道理啫嘛，我都係被壓迫者嚟㗎。屌我點夠逼科鬥啊？我間會計師樓 係啊， 係咪啊？冚家祥，你又係咁 audit， 我又係咁 audit， 你收10萬，我收1萬，撲街， 嗯， 係嘛？ 你又系你又读嗰啲嘢，我又读嗰啲嘢，喂，我够躁动不安咯。咁但系我点啊？我唯有认命嘅啫噃，系嘛？你继续发奋图强嘅啫，只有咁嘅啫。 系啊， 咪香港人嗰个精神唔系去仇外，唔系制造即系族群冲突。 啱， 呢个你系对人民其实唔公道。中国有民主，香港先有前途，呢、這个我一路都深信不疑。你叫陈文嚟拗都冇得 Q 拗。 嗯， 全世界有几多亿人民啊？几十亿。六七十亿系咪应该？全世界应该有差唔多。 差唔多。 喂，中国占咗13亿。 嗯。 喂，如果佢有民主、有人权、有法治，喂，屌大，全世界啲人都开心啦。你点会话屌有捻得佢啦，有捻佢死啦？嗰班契弟嚟咁，仲系你务实啲讲，香港点捻样独立啊？ 嗯。 你俾我拣，我都会拣，拣唔捻到嘛？ 但唔系得个讲字噶嘛？你做俾我睇啊！ 你真系你点做啊？ 要做啊，一早做捻咗啦。 屌你吹啊！ 得嘅，不过但系即系可能性极低咯。首先你又要出现一个非常有 charisma 嘅人先啦，但香港一定唔会有咯。 咪咯、 啊，我哋全部我哋 有同共产党暗通款曲嗰啲咯。屌你真系啊！即系打咗 埋你话梁振英系啊，咁都咁如果你系梁振英嘅咁啊当佢系咯，系啊，即系你好难玩。 唔系个问题就系你点搞啊？ 系。 而家你估孫中山年代啊？ 嗯， 我哋真係買軍火啊！我喺網台吹雞啊！大家捐款啊，捐咗幾多億啊？ 係啊， 係咪、嗯、選舉啊，100万都尋唔到啦，大哥。啊、 嗯， 你同共產黨鬥過啊？ 嗯， 係咪你靠美國佬啊？嗯、你黐線嘅，你都美國佬都係睇國際，即係佢自己國家利益嘅啫，係、嗯、咪國際形勢嘅啫，咁你點獨立啊？ 嗯， 係咪你話限制自由行 ，OK 冇問題，我覺得。即係話太多人涌流嚟香港啦，即係完全頂唔順啦。咁呢個係一件事。 唔係就係話呢啲嘢有啲嘢係行政措施你可以做到咯，但係我哋個政府冇做咯。 冇錯。 同埋就係話有啲嘢係科縮嚟嘅。你譬如回歸之後，我哋成日講噶嘛，50年不變啊嘛。 唔係你唔可以將 關口噶嘛。 你唔可以將你 個政府有控制人口嘅、嗯、有控制人口，所以呢個嘢我唔同意嘅。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而家喂，我哋真係冇突然間 expect 到喂2003年我哋一遊行完，哇吳家產你。直情將佢即係嗰條水，哇！扭開個水喉，有啲水係咁衝過嚟，嗰下咪 唔係你唔可以將民水代替政策啊？ 係啊， 喂，好簡單啫嘛！你講奶粉， 嗯， 喂，係人都知，根本就係嗰啲供應商喺度囤積居奇， 嗯， 係咪？即係因為你包啲湧落嚟買。其實佢就控制咗個供應 ，that's why 咧就令到你哋香港人買唔到，跟住你個政府就陪佢癲，同、嗰班傻佬喺度癲，嗰啲自治撚喺度癲，就話唔俾人買奶粉。大佬，香港係個自由經濟嘅社會，雖然我都係左仔，我認為政府應該係配給奶粉嘅，吳家祥，係咪？如果你問我嘅政策嘅意見就係、是，喂，但係個問題就係 配給奶貓啲，你知而家啲奶貓係啊？ 喂，你唔可以咁樣搞法噶嘛？喂，第二。你講緊嗰個雙非嗰個問題，喂，你基本聯合聲明咁寫，基本法都係咁寫。 係啊， 喂，嗰個係法治嚟嘅、 啊， 香港擁有嘅價值。喂，我哋大家應該用政策嘅角度去解決嗰個問題，啊、而唔係變成 最後泄憤啊嘛。 係啦、 啊， 冇、 啊、 錯，因為你應該要相信翻個制度啊嘛。即係 喂，你中國人嗱、啊，如果我用翻佢哋嗰啲套路就係、是。喂，中國人而家搞撚咁耐都搞唔撚到民主，冇呢個法治精神，唔能夠同西方人比，咪就係因為有呢班契弟咯。係 咯、啊。 喂，全部都系用啲咁嘅方法。 一有乜嘢唔啱嘅就人治咯，感性行先咯。 唔系咯，跟住民粹。 系啊，民 粹。咁你同希特拉咁样分別啦。 系啊， 因為猶太人令到我第一次世界大戰輸撚咗，所以我哋要壓迫猶太人。咁、你不如殺撚曬13億人民啦，殺撚埋共產黨。你殺到我，我就真係切個頭俾你凳凳喺坐。 喂，翻嗱，再問多你兩個問題啊！有兩個問題好想問你，即係問翻你，其實你。即係都係同我哋個黨有關啦。嗱，你而家即係參與嘅性係少咗啦。即係社民連嗰度，其實嚟緊，其實你想你自己個心目中社民連嘅走向，你有冇？你想社民連 好難走啊？ 點樣嚇？ 社民連好難走嘅，即係冇托大。 你咁樣講，我 冇托大 好氣餒喎。 唔係冇托大嘅成分，但係即係2012年九月嘅一役咧，其實就係即係香港嘅激進派咧，即係係冇出路嘅一日。 嗯， 即系我嘅即系选战嘅失败， 嗯， 其实就系你走呢条路线，你系不受市场欢迎嘛， 嗯， 咁系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噶嘛， 嗯嗯，咁啱啱，如果你用个市场 系啊 角度去睇、 啊，完全从市场角度睇，咁、我自己嘅谂法就好简单嘅啫，即系潜藏一下，重新谂过，仲有冇第二条出路， 嗯， 即系一方面你系俾夹击嘅。 即係我被夾擊嘅就係你有一方面有自治撚啦，係咪？嗰班阿哥，即係佢今日可以話投降達頭都好興奮，第日喺網上就可以話唉、哎、我好撚後悔咁。喂，我唔識 cater 呢啲人啊。 係。generation gap 係咪呢個係咪 generation gap 我都唔知啊。 係㗎。係 咪可以咁樣描述啦？喂，第日喂你唔知嘅咩？你投嗰陣時候你冇諗清楚嘅咩？係咪佢後屘佢講咗佢喺網上一句説話嘛，後屘人send 俾我睇噶嘛，就話其實我從來來都唔支持人民力量噶，我只係支持教主噶咋咁樣。喂，好撚驚喎，大佬，係嘛？跟住啲人後悔嘛，唔係我話後悔嗰啲人，我好驚啊，大佬。嗰啲人係咩諗法嘅人嚟㗎？即係係咪港英殖民地嘅教育裏邊培養出嚟嘅人係咁㗎？我哋以前唔係咁㗎喎，大哥。係 啊， 我哋好 consistent 喎，你睇政治，你睇理念喎，睇。唔好話睇政綱啦， 共神活動嚟㗎嘛， 睇即係往績㗎嘛，大哥，咁我點 cater 你啊？我點適應你嘅需要啊？你今日鍾意飲紅酒，聽日你鍾意飲白酒咁樣，咁就好容易完全市場導向，我搞唔掂啊， 好難服侍囉， 好難服侍啊， 係， 咪同埋第二個就係、是，係 囉，佢走向， 我有少少嘅感覺就係、是，我同你 pay the price 為咩啫？係咪？點解係我？ 你夠唔夠膽話而家即係今日去今日，即係你夠唔敢話係？ 即係我點解唔好去傑斯咁得人去玩下咧？ 係咯，啱唔啱啊？終於明啦，係嘛？ 係嘛？ 咪覺得幫呢啲咁冚家產係唔值得噶嘛？ 係嘛？ 香港人 唔係你話一般嘅基層市民，你都問我到今日，即係佢要，即係佢當然冇乜人揾 我 啦。我 同意， 佢要我幫佢解決綜援嘅問題，解決房屋問題，即係佢我會同佢據理力爭，我可以做嘅呢啲，因為我完全係 very experience 局部性社會嚟到而家， 但係即係你要叫我繼續衝喺最前線裏邊，同你班友仔喺度癲，跟住你話俾我聽，陶君又唔撚激進，咁我就 sorry 啦，我唔知你個定義係激進係乜嘢，係嘛？ 係 搞下脫口騷，仲篤線， 係咯，黐撚線㗎，係咪先？ 我大哥，你娛樂明星嚟㗎， 喂，而家仲要搞棟篤笑訓練班啊！幾撚細嘅，搞到咁先有碗飯食下，呢啲咁嘅 job 邊係你做㗎？ 咁、 就是、 我不如去做明星，我靚仔過佢啦，係 咪？啱啊！屌你，終於而家你真係而家 係嘛？喂，我 sell 靚仔好過啦， 明星啦， 大哥，即係嘥氣。即係我事後嘅檢討就唔、是、其實當然立法會咧亦係對我影響，但係其實最重要的影響就係區議會亦嘛。 系， 即系我已经即系死心啊！即系例如啲街坊近排都有打俾我噶，喂，好多人挂念你，想你翻去话，屌唔好搞我啦！喂，我陪咗你21年， 系， 你最后屘咁 有感情噶，捉完嗰个真系， 有， 你嗰啲师奶票真系唔系讲笑噶。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你都咁样卖我嘅， 系。 系嘛？咁我有乜好講啫？ 喂，咁你又唔好咁話佢哋賣啦！屌你記唔記得你贏啊梁安琪嗰次我哋都講啊？你話阿梁安琪嗰啲票咧，係最後係比我哋所有人預期高噶嘛？你發覺一到選嗰幾日咧，喂，嗰啲有多都唔係街坊嚟噶。我想再即係我幫佢選過，我就知道。我幫阿貴又選過，即係幫阿貴兩次對我最深刻嘅體會咧，就我見到咧 幽靈票， 共產黨嗰啲幽靈票真係好撚勁，所以你唔可以怪啲師奶。你可能啲票真係冇乜點跌過，但係你攞幾多票你都係輸啊！最後係你知唔知嗱？即係我都話， 唔係佢要你死咧，係冇可能贏嘅。 我同阿貴嗰時，嗱阿貴嗰時叫我去掃樓，俾份名單我，笑撚死嗰份名單。你去到嗰啲單位啊，喺灣仔嗰啲單位啊。嗰啲門口啊，琴奴絲芒嚟㗎，但係有人登記㗎喎。但係你一睇，你肯定知道嗰個係幾百嗰啲歷史遺跡咁樣，冇人住㗎， 要保育嘅嗰啲， 要保育咁樣。乜咁撚嘢鐘啫？屌你老味， 冇鐘舊 嘅。有人打開門，你先驚。屌你老味，即係嗰只嘅。跟住佢嗰時又係㗎，喺捉完。嗰你唔係你講啊，你知你㗎啦，懶冇定啊，贏緊唔撚蒲頭咁就係㗎。你嗰幫你嗰啲師奶義工話：哇，嗰、那個票站嗰度嗰啲友未撚見過㗎，全部我揸住大哥大姐，將而家嗰啲關咩清關社嗰啲咁樣。喂，你嗰時梁安琪嗰次都見到啦，不過嗰次仲俾你贏多次，但到今次 唔係我後屘我事後諗咧，就係佢唔可以唔俾我贏， 因為佢容易控制啊嘛。 佢唔可以唔俾我贏梁安琪嗰次，因為太明顯啊。 嚇！ 即係如果我嗰次其實都可以好似2011年嗰個結果嘅， 嚇！ 但係佢要 turn back 嚇， 即係點解咧？就其實根本佢補咗好耐 嘅， 即係有幽靈。有即係收買， 係 今次我最重要嘅原因咧，即係除咗陳偉業揾咗佢條僆出嚟壓咗我幾百飛之外咧， 係 第二個原因就係佢收購咗我法團嘛，即係佢 哦 後期我知道佢逐個打嗰、那個法團嘅主席係我捧佢出嚟㗎，大佬， 嗯， 佢提名我啊，大哥， 嗯， 提名我參選區議會啊， 嗯， 跟住佢再逐個打電話俾啲街坊話，即係佢唔知道對手有啲咩建設咁即係亂吹嘅啫嗰啲嘢係嘛，咁跟住咧就拉我二三百，咁你諗下來回幾多飛？ 係啊，好緊要啦， 來回三百飛就係六百飛， 嗯， 再加陳偉業安排嘅人去拆我票。 嗯， 五百咁啱好咯，我咪唔见晒嗰啲咯，全部系嘛、嗯？共产党系计算咗噶啦。 唔系，我就系想讲啲师奶冇背叛你嘅， 冇冇乜，冇乜吓。即系当然你话即系老萧有一个讲法，我都听过嘅，佢就话即系我多咗时间做社民联嘅嘢，甚至乎我后屘开会计师楼系有少少影响，呢个系事实嘅。 系 有事实，即系我 自己又放松晒， 我又放松晒嘅，已经完全系。 即系冇个真性心又唔系好强嘅，嗰次嗰度好明显。 咁啊抵死嘅呢个就系，不过就算啦，你人生阶段一个结束嚟噶啦。 系啊， 我同你 另一个阶段嘅开始咯。 唔系咯，我做咗廿几年咯，咁想我点啫？靓仔嘅时候系咪？廿四岁报名参选，廿五岁当选，因为啱啱夹咗个零两个月。咁系嘛？咁你到到四十五、四十六咯，咁你仲想我点啊？ 喂，去到呢个阶段，人生呢个阶段，有冇谂过？有冇谂翻？你知你系大中华谂嚟噶啦，有冇谂？ 大大地啫，其实系。 系谂冇谂翻踏入去中国嘅国土咧？ 有啊， 系啊， 我好想申请翻个回乡卡噶。 系啊， 不过我惊我出事啊。我 支持你啊， 我 唔系虽然你先行走多闲言闲语，但系我觉得系值得。 唔系佢俾我，我会要嘅。 我嗰度一等定俾你咯。 系嘛？ 点解唔会俾你啫？ 我试下申请先。 系啊，统战你，统战你啦！ 我谂要开翻几间 rap office 喺呢个内地啊嘛。 系嘛？ 系啊， 系啊。 因为大部分而家香港大部分嘅生意都系嚟自大陆嘅，都系大陆嘅屌。 咁呢个一定啦，即系唔系而今时今日啦。 开翻几间 rap office 喺呢个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深圳啊咁样都好啊。 但系真系有，即系真系想入去睇下噶。 其实我一路嘅总结就系、 是， 即系。美國咁難攞嘅簽證嘅地方我都攞得到，反而我翻唔到大陸，其實最遠嗰個係大陸啫嘛，係嘛？ 有啊，你均衡 style 真係犀利， 係咪啊？係，即係我去唔到佢 冇 所謂 嘅，又係， 知佢咩輸啫 ？OK， 即係唔係樂觀或者唔係即係自我陶醉或者係 feel good 啊？喂，去唔到北京咁又點咧？去唔到上海又點咧？屌你咪理你！ 哇，對我唔係對我真係好撚大件事㗎！ 你嘅大件事， 我好下撚個。如果我過緊關收撚咗個回鄉證咧，我即刻跪低。 係啊，老實講，我真係有實際嘅利益嘅，因為我會計師樓裏邊差唔多有一半， 梗係啦， 有一半嘅生意咧係嚟自一間內地，其實喺法國就喺內地開咗好多個 office 嘅秘書公司介紹俾我。 係啊， 我去唔到咧。 係啊，你譬如 要揾個 partner 去， 冇錯啦。 咦，我如果我去唔到， 係啊。 即系你唔通话俾人听，我几次去约佢嘅时候都话，哎，我啱唔得闲，唔通话俾人听我冇回响卡咩？屌死人死人， 系啊， 大哥， 好难搞，好难搞嘅真系。 你点解释啊？屌，嗱，你做生意做咗咁多年，点解释啊？同个客 唔解释唔到， 唔系咯， 系啊，真系 咁巧，哎，阿杰斯可以去， 话咯，我冇回响证，我一定跪低嘅，只要我民建联又入咯，屌你，你俾翻咗回响证，我得，唔系嗰个唔系就系做生意啊，即系我好难想象，我冇紧咗张回响证翻唔到大陆噶，咁你翻唔到大陆，好多嘢做唔到噶。话系咪先？屌你！我啲歌喉喺边度发挥出嚟？系咪先？咁样系咪先？咁大镬噶嘛？系咯。 唉，国内啲女同胞边度照顾？ 系咯，系咯。我哋点样去做呢、這个即系大 扶贫啊？ 好似阿牛咁样去做扶贫、社运啊？点喺上边？ 唔系，我咧其实想跟你哋上去即系施展歌喉。 哇！你唔系最好唔好啊？但系你竟然有一次吓嗱、啊、花都啊嘛？你话去喂去佢问我啊？佢話：喂，嗰啲咩邪骨係點樣？哇！你個死想點先？哇！大佬你唔好，喂大佬，同你去最多去新型角。屌你，我點先知？ 危險人物嚟咯，屌！ 大佬啊，我同埋牛啊，大佬。 唔係，你記錯咗啦。一次係咁，第二次我就問你。 係。 嗰日我哋去睇波。咁我就話傑斯，喂呢間嘢有冇問題㗎？不如喂仲有兩三個鐘頭。 係，你唔係話去，我係誤會咗你話去。我話喂唔好搞啊，大佬，你唔好搞我。 好啦， 搵都搵刁民楼， 系啊，搵刁民楼一个啦。系咁啊 ，anyway， 多谢你先啦，多谢得上嚟啦。最后就我拣咗系歌俾你嘅，咁呢个歌我觉得好，即系好贴切你今时今日一个态，个态度，做人个态度或者去到呢个做人嘅阶段啦。咁啊，只歌嘅歌词咧系咁样写嘅，佢话昨天嘅事就拍成一部旧嘅电影，继续下去做我要。做嘅要做嘅自己，唔想后悔，写下冒险嘅日记。咁呢个呢最后仲一个歌名去总结，呢、這个歌名就叫 Find My Way。咁呢就係呢个飞儿乐队嘅一隻歌嚟嘅。咁啊送俾阿土啦，咁啊希望 係我好鍾意 My Way 呢首歌。 嗯 ,Find My Way 我就唔係太熟。 我觉得你 Find My Way 㗎嘛，即係搵到你 你知我即係唱歌嘅时候呢、okay. 经常呢揀几首英文歌㗎。 都系 My Way 係嘛 ?My Way。 係。 即係嗰陣时候我记得我 电影啦跑马拉松嗰度。 跑啦。你唔知我嗰陣时候去跑步。 我喺纽约戏院睇。 我喺呢个丽宫戏院。 丽宫戏院。 新蒲江即係我哋九龙东喺黄大仙嗰度。 係。我哋嘅年代囉。我哋阿迪唔識答我哋嘅。 叻咗啦。 多謝阿土先啦。好咁啊下次有机会就再同你 再嚟返嚟癲下同你。 OK， 好啦拜拜。